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3号星期二，农历9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扩大开放服务业试点，首批11项措施公布。 北京前10个月 PM2.5 同比下降20%，重污染天减少16天。 供暖季临近，市供暖如果发现自来水变色变热，应立即报修。 地铁8号线五福堂站封顶，全线预计2017年底通车。 组织他人卖血，被告人被提起公诉。 明年元旦火车票今天起开始销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昨天从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了解到，本市将有11项措施首批开放，今后在北京特定区域将能有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提供服务，中外合资的旅行社也能经营内地居民出国游的业务等。这次公布的一览表规定，在文化娱乐业聚集的特定区域允许设立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在北京市市域范围内提供服务。特定区域圈定了4大范围，分别是石景山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天竺综合保税区文化保税园、朝阳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和平谷区中国乐谷园区。在文艺演出方面，这条措施的开放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作为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旅游业，出境游市场近年来异常火爆。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当年出境旅游首次突破1亿人次。这次允许在京设立符合条件的中外合资旅行社经营中国内地居民出国旅游业务以及赴港澳旅游业务。首批开放的措施还包括，在符合相关法规的条件下，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外资银行，民营资本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允许设立外资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允许设立外商投资资信调查公司等。这次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印发的《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实施方案》明确了141项试点任务，既包括开放措施，也包括改革措施和创新服务举措。除了昨天发布的首批11项开放措施，部分改革措施和创新服务举措也取得进展。比如在科学技术领域，已经获批在北京地区推广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保税监管模式，在中关村示范区推行工商登记制度先行先试改革，明确在中关村示范区探索建立申请人自治的名称预查制度，在企业名称中使用阿拉伯数字，授予中关村示范区外资企业登记权限等19项改革措施。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恩顺昨天会见了来访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市长德尼科德尔先生一行。王恩顺说，蒙特利尔是加拿大第二大城市，是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是中国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两地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蒙特利尔市还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城市建设管理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愿与贵市加强这方面的信息、技术和经验交流，并在科技创新、文化创意产业、教育和旅游等领域拓展务实互利合作，深入开展人文交流，增进人民友谊。德尼科德尔表示，愿推动双方互利共赢合作。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五中全会描绘了我国13-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指导未来发展的战略意图、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发展理念和重大举措。 要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过程中，结合北京实际，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最大限度凝聚首都推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共识和力量。会议要求，以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市委决策部署，做好当前人大各项工作。要扎实调研，提出关于市“十三五”规划编制的意见和建议，认真筹备开好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确保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市“十三五”规划中去。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市人大工作的质量和实效，切实打破制约改革的部门利益、错误观念等壁垒，真正推动发展思路转变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上来。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吉林主持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交流了学习五中全会的心得体会。吉林讲话指出，市政协各级各部门要精心组织好全会精神的传达学习，要深刻、全面、准确地领会五中全会精神实质。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和政协委员都要真学真懂、学深悟透，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五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要结合五中全会精神，为北京“十三五”规划继续建言献策，组织委员围绕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分析、反复论证，为“十三五”规划编制提供及时有效的支持。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守党规党纪，切实履行好管党治党责任，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结合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把全会精神理解好、落实好。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市环保局昨天公布今年前十个月空气质量情况，一至十月，北京 PM2.5 浓度同比下降 21.8%，全市空气质量改善较为明显。根据监测数据，前十月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 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 69.7 微克，同比下降 21.8%。 其他三项主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 PM10、 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累计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 92.7 微克、 13.0 微克、 46.2 微克，同比分别下降 21%、 39.8% 和 17.1%。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同比增加了31天，发生空气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了16天。这意味着，如果不出现超长时段的重污染极端天气，本市今年可以完成空气质量的改善目标，也就是主要污染物浓度较上一年减少 5%， 而去年北京只差一点并没有完成目标。今年空气质量改善主要原因与大气污染治理环境效益持续释放有关。去年北京大气污染治理力度空前，但比如下半年关停的污染企业、改造的燃煤锅炉等一些工作产生的效果到今年才显现出来。加之今年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部分重点治理工程提前完成，环境效益得以持续释放。另外，气象条件同比有利，污染扩散条件有所改善，区域协同减排效果也开始显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不断深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整体呈改善趋势，区域间污染传输有所减弱。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本市目前已经进入重污染易发季节，市环保局昨天表示，将加强空气质量预测预报，遇有重污染提早启动预警，尽可能缩短重污染过程，减缓重污染强度。根据最新预测预报显示，持续多天秋高气爽的天气将在本周结束。昨天白天，本市污染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为三级轻度污染。预计今明两天，北京空气污染将进一步加重，达到四五级中重度污染，五号空气质量才会转好。 新闻广播消息。每年供暖季，自来水集团都会接到一些用户反映供暖用水串入自来水的投诉。目前已经临近供暖季，市民如果发现自来水变色、变热或者变咸，应该立即拨打自来水集团供水服务热线96116，尽快解决问题。发生这类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供暖锅炉所使用的供暖管道与自来水供水管道相连接， 当供暖管网的压力高于自来水管网压力，供暖热水或用于软化的食盐水很容易被压入自来水管网中。二是个别居民装修时误将供暖管线与自来水管线连接，造成供暖水串入自来水。 昨天下午，地铁八号线三期五福堂车站顺利实现结构封顶。作为北京的地下中轴线，八号线三期工程进展顺利，五座车站将在春节前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全线计划2017年底开通运营。请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随着最后一层混凝土浇筑完成，八号线三期五福堂车站顺利实现结构封顶，车站紧邻南五环，将为周边居民出行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施工单位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四处项目经理吕向红说， 五福堂车站主要位于大洋区九宫镇五福堂一号路与南大木路交口的丁字路口的地方，离居民楼非常非常近，最近的地方啊不到10米，包括四个出入口，车站的两侧啊都是新建的明月湾小区还有九宫镇的回迁房项目，对周边居民的出行非常方便。 八号线三期工程计划明年春节前实现五座车站封顶。市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一中心工程部部长范长春介绍， 八号线三期啊，北起美术馆站，南到这个五福堂站，一共有14座车站，17.6公里，沿北京的中轴线铺设的这么一条线路。目前呢，14座车站，其中王府井、王府井北站还没有进场。目前已经有2座车站封顶了，相对比较快的一些车站呢，大后门车站、六营门车站、木泉桥南站都有望在春节前封顶。 作为北京的地下中轴线，八号线三期工程将改善居民的出行条件。市轨道交通建管公司一中心书记刘鑫表示， 应该说对于中轴线上两侧的这个居民，特别是像南五环呀、南四环呀沿线的居民的进城更加便捷了。 八号线三期将在2017年底和既有八号线贯通运营，届时八号线将成为长度超过50公里、纵贯北京南北的最长地铁。 京津冀，共谋新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在河北承德建立了附属学校，虽然刚招生一年多时间，但是在当地已经颇受瞩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按下，比如让他走。 伴随着指令，一个小机器人正迈开双腿，一步一步地向前行走。在北师大承德附属学校的机器人教室里，老师带着几名男生用手机指挥着小机器人做出不同的动作。初一男生张可欣说， 你看着容易，其实它的一些程序非常的复杂，比如说它走步先出左脚然后再出右脚，编程编几个小时左右吧。看到我做出的东西能动了，相当激动。 北师大承德附属学校位于承德市南部的高新区，附近都是村子，当地的教育水平并不乐观。2013年底，北京师范大学和承德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共同建设拥有小学和初中的北师大承德附属学校，提升当地的教育水平。学校建成后，不仅硬件设施可以跻身河北省前列，在软件方面更是沿袭了北师大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学生开设了许多兴趣课程。机器人课程教师董丽娜说， 正在购买 3D 打印机，以及我们想开了一些工作坊，是想把它做成创客教室，在承德市是第一家。 学校的老师则全都是由北师大专家组统一招聘和培训的。承德市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局长王正军说， 老师招聘是75%以上都是研究生，都是北师大平台来培训，他们包括到国外考察的，回来以后形成的共识，我们都可以享受到。大家都看好这所学校，通过现在招生来看呢，大家都想来。 在京津冀发展过程中，承德市担负着疏解分流首都人口的任务，而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则是吸引更多人才来到当地的必要条件。承德市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崔立民说， 下一步呢，还要进一步发挥北师大附校龙头带动作用，参照慕课的方式，把这块资源延伸到比较偏远的山区，迅速的提升这块的教育教学水平。 东城区汇文中学足球班最近迎来了一位杨教练，来自阿根廷博卡俱乐部的青训组主任路易斯·阿布拉莫维奇，孩子们的足球训练课也因此更加生动了起来。从十月起，来自阿根廷的职业教练进驻中学参与足球教学，这是本市启动足球特色学校建设后的首次尝试。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日前和足球少年们一起上了一堂训练课，请听报道。 下午4点，足球训练课正式开始，13名学生围成一圈开始热身传球。教练路易斯一到现场，马上就投入到了和学生的互动中。 这些学生都来自汇文中学初一足球班，他们平时和普通学生一起正常上课，但早上要出早操，下午要训练。在路易斯看来，中国学生在足球训练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的孩子很听话，也很认真，但是他们在基本的技战术动作上不是特别好。我希望在训练过程中让他们掌握基本的动作，并且教会他们思考。 路易斯在北京待40天，除了带足球训练班，周末的时候还要给全市的体育老师培训。汇文中学的足球老师也是足球班的班主任李征说，路易斯带来的是先进的足球理念。 我们带训练今天这一项就是两个人的一种配合，路易斯他这些训练主要强调的是一些集体，咱们来说可能欠缺一点 传球、配合、对抗。一个半小时的训练课结束后，12岁的曾文烨已经汗流浃背，回宿舍洗个澡，他还要去上晚自习。 毕竟我们都是喜欢足球的，所以感觉练起来即使累也很快乐。 而一直在场边看学生训练的汇文中学副校长武京学表示，除了请杨教练之外，他还请来了汇文中学的校友、著名足球运动员陆建仁，帮助足球班的长期建设。 他派一些国内的知名运动员、教练员负责这事儿，想在小学的5、6年级组织一个体验班啊，可以发现一些里边的一些人才，将来汇文呢初中招生呢那就比较方便一些了。 据了解，这次和路易斯一起到北京的共有5名阿根廷教练，分别在汇文中学、芳草地中学、通州陆河中学等5所学校进行教学。未来，北京将建立200所国家和市级中小学足球特色学校，并创建3个国家级校园足球实验区县。 因组织他人卖血并从中谋取暴利，被告人李某昨天在海淀区法院出庭受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被告人杨某28岁，小学文化程度，无业。据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6月9号，杨某在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组织姚某、赵某等5人非法卖血，后被民警当场抓获。法庭调查显示，杨某等组织卖血的血头会不定期在 QQ 群中发布卖血的信息或张贴小广告。当天卖血者赵某便是看了小广告联系上了李某。广告中李某声称卖400cc 血能获得500元。案发当天，赵某等5人在李某的带领下先集合，后前往医院，在填写互助献血单后以患者朋友的名义献血。当天5人共献血2000cc， 不过还没来得及分得报酬便被民警抓获。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未经卫生组织批准非法组织出卖他人血液，组织卖血3次以上就达到刑法追诉的标准。检察机关建议对杨某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没有当庭宣判。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距离2015年年底还有2个月，从今天起，2016年元旦火车票开始销售，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提早做好购票打算。另外，2016年2月8号为春节，12月10号互联网将开始发售除夕火车票。 双十一、双十二电商购物狂欢节即将到来，市工商局、市消协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消费。上月，从投诉统计来看，通过网络购物途径购买家用电器类商品引发的投诉增多，共计1513件，同比增长177.11%。 中消协昨天发布电视购物服务测评报告，报告显示电视购物领域乱象多，104款电视购物样品在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体验当中，40%多样品遭遇退货难。同时被评价的120条电视购物宣传信息中，90%多涉嫌违规宣传。 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抽检发现，北京市销售2批次不合格食品。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说，目前已经对销售不合格样品的北京通唐物美便利超市有限公司、通州3间房店进行了行政处罚。 北京市11中学分校初一、初二年级的300多名同学昨天迎来了本学期的期中考试。和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期中考试没有老师监考，也没有摄像头，取而代之的是教室门上和黑板上“诚信考试”4个大字。这是一场无人监考的期中考试。 2016年港大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网上申请系统已经正式开通，在明年6月15号前，内地考生都可以通过入学计划网站提交网上系统申请。北京地区的港大招生说明会暂定为12月中旬。 2015北京国际民间友好论坛本月12号将在北京举行，300多位来自20多国的专家将热议城市、养老等，并将签署中日韩青年交流合作备忘录。 美国景观之路奥姆斯特德设计理念展昨天在中国园博馆展出，展览展示了奥姆斯特德300多件在美国城市公园、城市绿道、国家公园、校园景观和居住环境5个典型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在王府井抢劫名表店的马来西亚男子梅杰林目前已被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抢劫罪提起公诉。今年3月16号，梅杰林带着仿真手枪抢劫了卡地亚牌手表11只，价值人民币319万5千元。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东北部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3级属于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王燕，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3.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平原地区轻雾转轻微到轻度霾，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听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远郊区县放宽正三轮注册登记，市民期待纳入正规管理。黑电台屡禁不止，卖药广告请勿相信。下面是详细报道。11月2号开始，北京交管局推出7项便民措施，其中包括放宽远郊区县居民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注册登记。这也意味着此前一直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受到限制的载客正三轮在政策上稍微松绑了。那远郊区县正三轮上牌，市民有何反应？上牌的步骤又如何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赵先生生活在昌平区的天通苑北地区，他有一辆载客的正三轮，早晚接送下学生，但每每出门，他都要颇为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生怕有警察过来把车给扣了。 您这个车说实话应该是没有牌照的吧？ 对。 不给上吗？ 以前是不给上。 对。 为什么不给上？ 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们装上面都不约上，上不了就是。 按照我国机动车管理的相关规定，燃油的三轮车属于机动车，必须办理机动车号牌，违规上路将面临扣押和罚款的处罚。没牌的三轮车骑起来的确是有不少的麻烦。 有时候早上有时候小营逮着也不给你， 也不给是吧？ 也不给。 当时赵先生还不知道远郊区县放宽正三轮注册登记，记者将这一情况向他做了介绍。 现在的话可以去上牌了，您知道这个消息会可能去想一想去上牌吗？ 那可以啊，外地的可以上吗？你在哪上牌了？ 采访过程中，不少正三轮的使用者都表示，放宽注册登记后愿意去办理相关的手续。对此，记者也咨询了北京车管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远郊这个区县的范围我还不太清楚。 要不是城六区的，就算是远郊区县。 不是城六区的，就是远郊区县。 对。 要带什么手续吗？ 他跟注册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他首先得就是看您那个摩托车那个环保要求是不是达标。 嗯。 他是拿着您的机动车的购车发票，就是。 哦，购车发票。 那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车辆购置税完事凭证，然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采访中，有市民担心正三轮的注册标准放开了，那以后是不是黑车更明目张胆的拉客了？北京市律师协会汽车与交通法律事务委员会主任张金鹏评论说： 从上牌的角 但这种管理来讲，你就可以把一些不上牌的，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进行严厉的打击，有利于这个市场的管理。 一号早上的新闻热线报道了本市无线电管理局查处房山区一处黑电台的行动。报道播出后，陆续有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本市其他地区仍然有黑电台在播放广告。住在西城区德外大街的许先生说：“ 我可以把收音机打开，你们听一段。 如果你早付出三天的行动，这个药到底好不好，是不是你就知道了？ 现在这个所谓的电台，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头找了一批托吧，录好了音，不知道在哪播放的，黑天白天24小时。” 住在海淀区清河的陈先生表示，他也每天都能听到黑电台的卖药广告。 到现在为止又发现了两个台，推销一种叫做口服液，这是男科用的，希望你买他的药。 记者装作买药者拨打了一个广告公布的电话，对方说他们没有实体店，所有的药物都通过快递寄送。 我能去拿吗？ 拿的话太远了，在西藏拿。厂家发物流给您发到北京之后呢，再用快递给您中转送，因为这运费您不需要出。 记者反复询问，对方也没有提供正规的药品和保健品编号。新闻广播在这里也提醒您，身体不适请及时到正规医院求诊，不要轻信黑电台播放的卖药广告。查询发现，黑电台播放卖药广告干扰正规电台频率的事件在各地都有发生。由于黑电台技术成本低，而且操作隐蔽，查处时往往只能没收设备，无法找到责任人，所以屡禁不止。广大市民如果发现身边非法广播电台的线索，请及时向当地的无线电管理部门举报。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仁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建外大街、建国路、京通快速高碑店至四惠桥进京车多，建议绕行朝阳北路或相邻的道路行驶。另外，蔡胡营南路进京方向车多，建议绕行右安门外大街行驶。高速路方面，京开高速进京车流集中，机场高速尾沟至五元桥进京行驶缓慢，建议车辆适当选择京密路或者是机场二高速行驶。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双十一打算买什么？ 买贵金属啊，农行贵金属11月11日限量特价，真金白银优惠多，劝君千万别错过。 这么好，我也赶紧去抢。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签约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扣，累计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金秋书香读者节日，庆祝中关村图书大厦成立12周年，11月4日至8日，会员读者购图书音像制品尊享8折，6日店庆限时消费及当日生日读者凭身份证均有超值惊喜相送。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